便打发使者到犹太人那里去讲和，犹太人也予以接受，王和各将领也对他们发了誓，因此他们才从堡垒里出来。可是当王到了西庸山，建了这地方的堡垒，便立时废弃誓约，命人将四周的围墙拆毁，然后急速启程回到安提约基亚，见菲利伯已在城内掌权，就与他作战，用武力将城夺回。